最美。 小处最渴望就是这双小冰手， 伸着女朋友嘎着窝里边暖和暖和去， 我自己暖和暖和我的吧。 你穿秋裤，谁也拦不住你。你把秋裤塞袜子里，那绝对是一种安心。 你听我的，秋裤已经不管用了。 你注意我说的细节没有？秋裤一定要塞袜子里，塞你袜子一包。 我告诉你，王大磊穿法，连外裤都塞在袜子里， 这就是上岁数的表现。 这你再登上景山， 哎， 你看哪儿？ 紫禁城。 嘿，你看朝阳门都没人敢惹你。 到天上晚了，把这金蛋一劈，拿手电。 我看景山的。 哎，在值班的时候还得给自己壮胆呢。都说冰糖葫芦儿酸， 酸吗？ 有点理的。 哎，关键是有人还搭茬了，送花你。 都说冰糖葫芦儿酸，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儿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船，没有愁来没有烦。长得高你就看得远，面对苍山来呼唤，气儿也顺那个心也宽。 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医院的食堂你们吃过吗？ 医院的食堂不住院的时候不吃。 哎，我跟你说不是的，现在好多医院也有自己的食堂。 有 上午的号你下午才能看、 哦、 你可以先中午到那吃一顿。 真的， 而且那个有的大型医院里边有那个便民餐车，您可以在那儿买病号饭、 哦、 以外的其他的美食、啊、 您原谅我不怎么看病，这里面说这个我都不理解啊，什么吃病号饭呢、 哎、 不知道。 哎，你天天那个小白罐子拿出那个白片黑片红片蓝片胶囊啊什么药丸啊，咣咣咣咣吃二两，怎么回事？ 那都是保养。 哦，就是维生素，我吃了什么是吧 ABCD 哎对 EMD、 那个、还有补充妇女什么缺的这 个。没有没有没有， 你看王大磊多么了解小花的预言的方向。 我指的就是说什么鼓动力是吧？ 鼓动力。 就我记得你补的那个鼓动以后就嘎嘣嘎嘣的。 对呀、 啊，我吃狗咬胶的。 哦，你吃那些东西啊？ 没听说。 又有什么大蒜精啊、猪萝卜精啊、 王八精啊？ 我净吃妖怪。 哎呀，但是医院的食堂特别有意思，有时候你还能看见那些穿着绿大褂，就是明显是做手术的那些医生中间吃饭来了。 他有什么可奇怪的？人家得吃饭， 护工。 但是一般的是医生有医生的一个吃饭的区域，然后患者有患者区域，混吃的比较少，因为医生也怕吃着吃着人家患者呱坐对面，那时候 患者呱吐出来了。 那个，你看我这个青光眼啊， 嚯！ 最近啊，这越来越模糊。 大夫医生，确实您这青光眼很严重了。我不是内科的大夫，您还是先看病再吃饭吧。 对，这大夫丸子咽下之后，你别着急， 实在吃不踏实，能想象吧？就容易出现这个患者可能会对过分的参与到医生吃饭的事儿。 什么叫参与到？小孩说话还真文。 咱们还是说的这个医院的食堂，有的地方那个食堂的饭是真好吃。一般来讲，咱们在医院看病吃的饭呢，其实心思也都不在饭上，随便吃点面条，要个什么米饭得了。有的医院的食堂饭呀，它太好吃了，结果怎么着？附近的居民、周边的上班族全来了， 那意思都上这挂号吃饭。 对， 按说医院的饭呢是应该给患者及家属吃。 对， 可是你要说周边的什么那个居民也来了，人家也不好意思就阻挡在外。 我觉得今后就是凭号供应， 好买哪个菜 哈。 第四个饭盒来， 那还得说那医院那个食堂搞得好。 乌鲁木齐就有这么一个食堂，人民医院的食堂特别好吃，物美价廉、 嗯、你看看， 反正据说外面来的吃饭的比医生和病患的数量都多。 那他们应该上外面看病 哦，把这个人民医院 改 成人民食堂。 但是 你说要是万一外面人吃了比这个病患还多，那病患没饭的话怎么办？ 不可能，他们应当是分区的。 对，住院的那些患者呀，那些饭都是订好的，推小车送来。 你怎么知道的？ 我探望过。 我跟你们说，现在医院上菜快，还有一个 医院还上菜快 的原因 啊， 对，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是吧？最近进了一批新的设备，炒菜机器人。 哇、哦，可见来医院吃饭人多，人炒不过来了。 炒菜机器人特别能干，一人拿八个铲子，咔咔咔，拔锅炒。 八臂炒菜机器人， 好家伙， 哪吒呀！ 对外号叫哪吒。 与此同时，还进了臭氧洗菜机， 洗完菜都是臭氧味儿。 万能蒸烤箱， 万能蒸烤。 我跟你说，你就别说这炒菜机器人都能炒了， 嗯， 五分钟炒好20份香菇里脊。他们分号，三号的炒这个肉末豆腐，四号的炒香菇里脊， 五号呢肉末豆腐。 我是觉得这样啊，这五分钟炒好20份香菇里脊啊，不在于是不是机器人炒，在于锅多大。 哎，还真是，要一大柴锅炒出20份来。 说呢，程序控制，咔，炒的是又匀又平又稳。 我没听说炒菜又平又稳的， 煸炒也平稳啊，平。 这是炒平菇的吗？当然 特别频，有频率。 啊，特别频。 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嗯， 咱们以为是厨师发口令，来下这个，放那个，不是，是机器人发口令，厨师干。 买八臂监工哪吒。 但是炒是机器人炒，机器人一说口令， 小花 油菜，哎， 就是你说这些话吧，已经把你前面的话呀，都已经都记成死扣了，你知道吗？到底都干嘛呀？ 对应的材料是厨师放，但是真炒这力气活了，因为那大锅大勺子，你知道吧？咣咣咣，挺费臂力的 啊、 哦。这时候是机器人干，干完了以后，机器人大声的宣布：烹饪完成。 哎呦， 还是河南毕业的， 烹饪完成，这怎么能够是河南毕业的？ 唐山。 我跟你们说一真正的知识点，这个机器人每次炒的一份菜大约4公斤。 嚯，那可够多的了， 这下多少 八斤。 现在这个炒菜机器人通过自我学习已经会炒40多种肉末豆腐了。 这机器人啊也没 就会下多少的机器人。 40多种菜，每天6个，一周不重样。 哦，也没人教他。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你的头发，喜欢你的脸颊，喜欢你微笑的时候眼里藏不住的光，喜欢你的害羞，喜欢你的疯狂，想要一天24个小时守在你身旁。哒哒哒哒哒哒，喜欢开你玩笑，喜欢叫你傻瓜，喜欢吓你一跳的时候看你慌张的模样，喜欢打你肩膀，喜欢你会怕痒，喜欢趁你没有防备偷袭你的手指甲。想要抱你一下，贴近我的胸膛，想要告诉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想要把你绑架，想要带你回家，想要非常认真严肃地承诺地老天荒，想要非常认真严肃地承诺地老天荒。心慌，想到你令我膨胀，你的每个笑容都会令我幸福的快爆炸，见你的时候我总是说些

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穿上家里 更喜今年 变， 好房子 白天晚上 小院今年 耳边， 晚来房 有你有我在 东方街坊 最亲近， 没有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 干嘛呢这儿啊？ 买东西买多了，不合适，哎，会 看好再买啊。 那不成啊！当时那么多诱惑呢， 你这人哎， 那么多优惠呢， 没法说，你就在这儿。 有点冲动， 我告诉你啊，你别说人家，现在就说你老大不小了， 嗯， 为什么在买东西的时候那么不冷静， 为什么， 啊，还那种冲动消费的方式购物， 减免， 减成什么了，减什么， 不是就是减免吗，那不是因为 哦，有优惠啊，有优惠你得看，现在这个商家也特别聪明，人家优惠都是算计好了的，人家绝不吃亏， 我也聪明， 你怎么聪明， 我消费2000块钱就光退给我的这个红包抵现金啊，优惠券抵啊，抵完了以后就800块钱，我合着就花了1200买了2000块钱的东西， 你都是这么想，可那800是不是还得买啊，里外里你还是不合算， 你呢是因为账算不清楚，所以呢跟我们来说这些， 我就不买， 再说也不是光我一人，李德宏洋洋都在退呢，你怎么不说他们去啊， 那他被人坑那我认为是正常，他不被人坑才是奇怪的， 洋洋吧， 你们都算上，你们这个女性知道吗，为什么说女性钱好挣，就是挨坑容易， 哪有那么傻呀，那你说的 本来就是啊，那你要不傻你为什么现在退，说 这个是分不同情况， 你看就是词儿多，肉烂嘴不烂，哎， 洋洋是为了凑单，你比如说你买300才减50， 嗯， 或者减100，那他买不到300怎么办呢， 他减不了50啊， 对，但他又想减50怎么办呢， 买够300啊， 他就得再花点东西吧， 对， 花了东西以后呢，人那家说了，我们到货觉得不喜欢退， 嗯， 版型不喜欢退， 对吧， 质量不满意退， 哎， 感觉买贵了退， 哎，你看看 包退， 嗯， 所以呢洋洋一转眼珠子，这个我买了再退，完了以后我能干省下来50块钱， 多好啊， 我退回他呢也就是说其实呢加个路费油费啊，包邮费给他再扣个10块钱，我不是愣赚了40块钱吗， 对呀，啊，怎么叫愣赚，净赚，小花你这话说的都不理解，愣赚， 他这意思就是 显得洋洋痛快呀， 就是说 聪明啊， 他这东西也买到了，完了利益他也是最大化， 嗯， 愣赚就是说你根本想不到我还有这样阴毒损坏的招， 他和洋�洋呢就还买了几件什么45块钱的衣服，完了他还问我，小花你看这衣服是不是哪里不对劲啊，多少钱， 45啊， 弄件衣服寄过来就不错了， 你听你说话，弄件衣服给你寄过来，合着怎么这衣服像捡的， 寄过来就不错了您还挑呢， 啊，45的衣服就不能挑了， 那铁血山还不到45呢，便宜的。 大一。 那是能来一件就不错了。 哎，洋洋把这退了。李大辉这两天找我，小花，小花，你瞅我这件衣服穿着怎么样啊？ 你就买件什么呀？ 还行吧，就是那种螺纹的白的毛衣。 螺纹的白毛衣， 这好看在哪儿啊？你说，你看，网模穿这件，你看，这腿就是光腿最好看，穿这大白毛衣这么一套，然后底下一个 光腿大白毛衣，什么季节穿啊？ 我说，那你穿了这个样子和他差距很大呀。 嗯， 你这毛衣穿着在肚脐这儿呢，也得来棉裤啊，你这个高腰棉裤啊，这必须的。 是是是， 你必须的这个。李大红也说了，嗨，你看我这个收到货特意摆拍了几个小时呢，我那买家秀发过去以后，那卖家可缺德可缺德了。 怎么了？ 卖家竟然电话轰炸我， 派飞机来了。 电话轰炸 干嘛呀？ 叫我删了，说倒给我50块钱。 哎，这就不用减免了。 我有那么难看吗？穿着怎么我这亮出来了，别人不买了是吗？ 我估计是。 我说是。 我估计啊，那个照出来那个成果照太抨击视线了。 对呀，你想杨那件大衣才45， 但是我们女的有时候买东西不光给自己买，也给男士买呀。就杨说了，一共花20000块钱，买了24件东西，23件是你的。 什么？哪23件？ 你不承认了？去年24件东西，23件是你的，杨就有一个18000的包。 嚯， 好嘛， 我这23件才2000块钱。哎呦，不到100块钱一件， 18000， 我估计有22件都是吃的， 这不错了，想着你呢。 这算想着我吗？减免饶的。 那瓜子嗑完了没有啊？ 22袋瓜子啊，我平均一个月将近嗑2包，这也是个任务啊。 你没说小柱呢，人家谈女朋友那会儿收获了一双500块钱大洋买的耐克鞋，小柱那个美啊，我也穿上名牌了。 我怎么着不会走道了？ 500块钱耐克鞋，他是没去见过耐克鞋。 出去玩一趟，赶上下雨，回来以后，我这耐克这 化了。 鞋垫上那个耐克的标呢？ 鞋垫上， 就是他那耐鞋底儿那标呢？ 啊，他管那叫鞋垫。 然后我们找半天也没找着，后来呢，他洗脚的时候他妈发现了，那个标印在他的脚丫子上了，脚底板了， 还洗不下去。 假的， 水贴画的鞋。 小猪说，人家好歹是个高仿，我这是随便仿。不过这个卖家秀是真有意思，他也不怪人家不退了。有的东西吧，看着是挺好，在你身上一穿呀，哎呀，不堪入目。 也有什么呢？ 不堪忍受吧，咱们说。 也有那个自己感觉穿上效果挺好的，等东西来了真穿上之后吧，就有那种把自己也扔出去的感觉。 李大红买了一个破洞裤，就是破洞牛仔裤，你知道吗？ 哦， 就是这条腿上啊，就拉了大概10好几个道子那种东西。 我知道。 毛边。 甭解释， 他李大红不是腿粗吗？ 啊， 所以呢，他这一穿，人家是拿出一个道，他一穿呢，可以叫连着点线儿， 连着点线 儿，然后那个肉啊，他就从那线儿的往外 挤。 但是也有一种美啊，大磊， 这什么可美的？ 反正他挺美的， 给勒美了是吧？ 结痒痒去了， 他倒是不刺挠。 那你说这得退吧？ 那早就该退，就不应该买。 就有的时候你在等的过程中，你就心虚了。 这是买什么都心虚了， 买一包，买完了以后越等越觉得那包丑。 这包啊，不是看出来丑，是等出来丑。 越等越觉得我干嘛买这么一包呢？我搭什么衣服穿的呢？我怎么想的呀？ 检讨自己的人生。 包我怎么看上它的呢？ 对呀、 啊。然后到手以后，哎呀，果然丑。退了吧，退了吧，退了吧。 听我的啊，配上那破洞的裤子就不丑了。 这包也解痒呀。 不是，这重心就转移，不看这包了。 这可能稍微情绪化点哈、买的时候太冲动，有的是为省钱嘛，就刚才我说了，比如凑单，然后再返单，等等的这些凑券再返券，这些都还说，你要说为这点东西值当不值当这么折腾，那单一说了，反正他起码是省钱了。 对，这实话。 还有的确实是穿了以后不好看，你像小柱买一个，人家那个网膜长得跟吴彦祖似的，穿一白衬衫酷酷的帅帅的，他也弄一个。回来以后吧，一上街，人家老叫他来这儿搬砖来。 搬砖 不是人家吴彦祖穿搭的就那么的帅气，那么贴身。 你得说吴彦祖多高的个儿，他多高的个儿。 他吧，哎呀，反正这个整个这个型儿没了，咱不求了啊。 这俩袖子秃了到地。 哎，有的说就说，没得说别说了啊。 买皮裤以为他是捞鱼的，不考虑高矮，大皮裤直接系到脖子。 小猪现在可好了。不买了， 最大的轻蔑就是无言。哎，我也不花钱了，我也不让你们说了， 我这眼皮这些都够穿了。 那年是真给折腾急了，你知道吗？ 怎么了？ 买那么多，质量也不满意，版型不喜欢，嗯，女朋友不喜欢，感觉买贵了，等等等等的各种包退。哎呀，那两天净忙着退货了，一会儿这家的取快递了，他把那家拿下去了，完了不对，然后地址记错了，划了，胶水 花钱比买东西还多。 哎呦， 退货花了好几千， 上下楼上楼下跑了二十多趟， 拿他当快递了，加上他穿这件工服。 你以为退着容易啊，小猪？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跟你们说个事儿， 嗯， 这事儿你们也评评理。 什么事儿？ 就是老李和老王结婚了很多年了。 俩男的？ 老王， 这二位听着名字像同事，你知道？老李和老王俩人当同事。 哎，不是老夫老妻吗？ 老夫老妻怎么叫老李老王？这很少，这夫妻俩人都用老字形容的。 那就是老李和小王。 哎，这行。 反正他们俩呢，就因为一个女的，俩人打起来了。 第三者， 第三者呢，这人来太贫了。 不是，那这明目张胆的，这那就要 说次数太贫了，还是话太贫了？ 就是老是约着老李坐他的车， 那这个就是挑衅行为。 老李说了，同事之间上下班搭个车，一件平常的事儿。 哦，上下班啊，那不叫事儿。那确实不叫事儿，上下班不是不正常的事儿吗？ 但小王听了有点不高兴，你呀、啊、以后少搭女同事的车，这样长期接触，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呢，对吧？ 对，那叫事儿。那确实叫事儿，在女同志眼中啊，这就叫事儿了、 可是呢，老李还是觉得过日子嘛，应该精打细算。 对，这都不叫事儿嘛，这都是次要的问题啊。 我说王大磊， 哎， 一会儿叫事儿，一会儿不叫事儿，到底叫事儿不叫事儿？ 他也叫事儿啊，他也不叫事儿 啊。 他从哪个角度看？从男同志角度看着就不叫事儿，从女同志角度看着就叫事儿。 哦，结果那天露了马脚，他呀上了女同志车以后呢，小王打电话问他上没上公交车，他支吾，行，我就 小油葫芦叫唤， 满嘴他跑耗子， 满嘴跑火车就够乱的了，满嘴跑耗子， 我还真没听说过这么句老话叫满嘴跑耗子，耗子那么大个，满嘴也跑不下呀。 那火车不比耗子个大吗？ 那耗子不比火车灵活呀？ 那灵活也没有满嘴跑耗子的呀。 他叫形容啊， 满嘴跑舌头， 对， 这小 形容他当时老李那个紧张的那个程度。 是，小王一听就不高兴了，你这支舞我一定给你好好拿拿龙。 拿那龙 一盘问，老李说了，这个我是上那女的车了，我这同事搭车不是方便吗，又巧遇，巧遇 怎么意思？ 怎么这意思应该喊的是宝玉是不是？ 小王就生气了，要离婚。 就一巧遇就要离婚，这也这太急性子了，你问清楚没有，调查清楚没有？ 那是不是小王比较爱老李啊，所以他对于老李的这一点隐瞒吧，都是非常痛心的。 这就是爱的绑架 啊、 哦！我觉得很多人打着这个爱的名义，你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吧，限制人身自由。 其实是 很正常的事情。 其实这女的她心里是， 这个女的心里是很紧张的，她是因为自己的不自信，很嫉妒，很吃醋的。 哦，就是占有欲太强。 对， 但是男的呢也是，你说你老李呀、啊，你老坐女同事的车，你说都是这个年龄段的啊，有会说的不会听的，他这个岁数，他这个年纪， 哎，有个会说不会听，跳的黄河洗不清， 他得估计 人嘴两张皮，反正都使 着，那可不是，得估计两脸呢。 这关键就是你在你知道吧？ 我怎么了？ 你要不挑唆，成不了这样。 我可没去挑唆，我每次趴着窗口看一会儿就得了。 妈的，您这更厉害，出来再传闲话。 我没传闲话。 那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们闹离婚闹得很大，连街道都知道了。 火。哎呦，那确实挺严重的了。 是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小柱你得发挥点作用啊。 我发挥什么作用啊？我现在说什么也不是。我说那女的在气头上，我说那男的说我。我的妈，赖着说的。 他说什么？ 那么大岁数了，我掺和这事干嘛？年轻的我搅和搅和还行。 那打你这根儿就不正，我跟你说。 他是看岁数下菜碟儿。 哎，都是街坊，你说两句好话，人家就不离婚了。天天在你们家楼上打，天天你们家敲暖气好吗？ 敲暖气好，万一再敲漏了，你们家让水一淹。 还是你们家呀？全木的地板。 对，我头一回听说。 木的桌子。 全木的啊！再弄一个木眼镜，我看不透啊。 后来。 啊，经过咱们胡同就这一片社区的工作人员调解，他们已经现在互相谅解了。老李说以后顾及妻子的感受，跟那个女同事解释清楚。那小王呢也说算了，原谅老李，不再提离婚的事儿。 这不挺好吗？ 小柱他们家也把木头的电视换了， 换成能看的真电视。 哎，前几天我跟你们聊过，就是有一个承载7人的小面包车，装了同事一共15个人，处罚了200块钱6分，那事儿还记得吧？ 记得。 最近咱们这胡同里有一位也说了，发帖我看见的，那改名我还知道是他。 说什么了？ 他就说他的小车，一到下雨天、下雪天，就成为同事的班车，大家都提出自己的困难，提出自己的不便。难堪， 难堪也提出来啊！哎呀，我头一回听说提出自己的难堪的，这难堪就生怕别人知道的事。 你这你点子呀？觉得上班 这是难堪吗？ 女生觉得啊，她太难看了，难看，难看。 你说好了，难看跟难堪是两个字。 哎，也难堪呀。问题，提出几个问题， 这都有，这都有。 然后呢，就希望他能顺带的把这一小区的那么3-5个带到这个办公室去。咱们胡同这位啊，是一个好脾气先生。 好脾气先生， 你琢磨去， 谁评选的？ 他就是不爱拒绝人。 那和事佬啊，就是好脾气，不好说话，对吧？ 而且呢，他提出了要注意内部和谐。 他是什么领导？街道的？一般很少有人能提出注意内部和谐这句话来。 关键是同事嘛，稍微顾及一下嘛。 倒是。 所以说那好吧，结果没想到啊，变成一种习惯了。一到下雨下雪，这几位就出来了。 几位？你说什么变呢？下雨下雪才出来，平时都不冒头。 提问题的提问题，说难看的说难看，讲困难的讲困难，满周折的真周折。 哎，他们自己家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吗？ 都没车呀。 没车也好办，您现在什么这个专车，什么这个出租车， 那不花钱吗？ 对呀，车是人家的，这钱可是人家自己的。 对啊， 狠子。 我说啊，一冬天下不了10场雪。 后来就延展了，刮风的。也不行， 那刮风天多 啊，风 好歹又赶上这个 有雾 ， 不行， 有雾天也不少 啊。后来又赶上那什么施工， 反正我就跟你说吧，几个人呢还不凑一块儿集中上车， 住的不一样。 然后咱胡同那个好好先生，还净遭数落， 怎么呢？ 哎，来晚了不行，太冷，来早了我还没到呢， 来早了人家等也不行， 拎着伞湿漉漉的，你看这多不方便呀。如果要是车开慢了，上班迟到了，怪他；车开快了，又先晕。然后 这几位身体还真是不好， 而且有几个啊女孩子，像咱们这好好先生更不适应拒绝女生了。好好先生也说了，你看，哎，女生要说让你等个5分钟，他就是1刻钟，让你等1刻钟吧，没准 半 小时，也不知道这出门干嘛呢，磨蹭磨蹭磨蹭，这搞得我跟她男朋友似的，关键我还不是。 这确实有点尴尬。 那怎么办呢？ 把车卖了吗？ 卖了就好了吗？他自己上班也不方便啊。 坐别人的， 占下一家便宜去啊？ 那怎么办呢？这问题确实不好解决。要不就改性格， 要不然换车，把车卖了， 对， 换一跑车，俩座，怎么抢？ 要不然听我的，换房， 把咱们这儿的学区房卖了，换一6环以外。 那就不如啊，换个工作，连这几位同事一块换。 哎呀，气性太大了。 要不然就直接说，凑个油钱。不过咱们院儿就有一个人民大学研读法律的，有那么一位大哥说了，说这拼车呢别收油钱， 哎， 因为有规定，非运营车辆如果搭载乘客并收费，就不管是否只是拼车中收一点油钱，都会认为是非法运营。 对，就过年随份子就行了。 而且呢还提醒了，你要是搭这车吧，您可要想着，一旦发生交通意外造成搭车人损伤，会被认定是车主的责任，车主要承担部分的赔偿责任的。 就冲这几位这么不懂事儿，讹上他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是啊，真懂事儿的人啊，搭车是没问题。你逢年过节，就像大磊说的，发个红包啊，买只烧鸡啊。 嗨，那这红包大不了， 你买只大烧鸡。那天有一人问小柱，哎，你能诚实的告诉我你的一年能挣多少钱吗？小柱说30万。男人说啊，30万就你？你诚实了吗？小柱说啊，我诚实了。 小柱还写过一个对联儿，哎呀，歪歪扭扭的几行字啊。我爱上学，知识给我力量。好，这是上联哈啊。下联呢？我爱上班，工作使我快乐。哦，横批，不存在的。 王大磊啊，就家门口一个什么什么小店啊，买吃的去了。那儿有卖猪排的。王大磊说：“我来这猪排。” 师傅把这猪排给他，王大磊呢就是出于关心的角度提醒那个卖猪排的师傅，说我发现啊，这星期这猪排可没上星期的好吃了。师傅一听，不可能，这就是上星期的猪排。 王大磊呢跟朋友吃完饭该结账了，王大磊那朋友呢半天没能掏出钱包来，嘴里不停的嘟囔，呀我钱包呢，王大磊有点尴尬了，哎，算，要不我来吧。那朋友呢推脱几下痛快的答应了，然后王大磊一把就把他的钱包从他裤兜里掏出来了。 小柱啊跟他父亲说，爸，我准备结婚了，但我没房，您看您名下那套房您是不是他爸姓？哦，得嘞小子，明白了啊，咱明儿就去办手续。小柱真高兴，来，明儿办手续，你得把房子过给我啊。不啊，咱明儿办手续脱离父子关系。 真耿直啊，怪不得小猪也是个耿直的 boy 呢。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不知不觉地变了，有时候我怀念以前的我，做的梦虽然远远的，想象是一种快乐，拥有了同时也失去什么，而眷恋原来会带来软弱，你让我在无力承受，开始曲折，我不想舍得，不想懂得，是谁惹谁，言不由衷，说谎伤害都是不安犯的错，怕抱不起什么，我不想舍得，不想懂得，谁说可爱才更深刻，彼此依不是符合，互相照顾就是幸福的。当世界不知不觉地变了，有时候我怀念以前的我，做的梦虽然远远的，想象是一种快乐，拥有了总是也失去什么，而眷恋原来会带来软弱，你让我在无力承受，心开始曲折，我不想舍得，不想懂得，是谁惹谁，言不由衷，说谎伤害都是不安犯的错，抱不紧什么，我不想舍得，不想懂得，谁说可爱才更深刻，彼此依赖是爱不是负荷，能握着手就是感动的，我愿意一秒钟放弃全宇宙，记载只有我们紧靠的小星球，我不想舍得，不想懂得，是谁惹谁，言不由衷，说谎伤害都是不安分的错，怕抱不起什么，我多不舍得，谁说可爱才更深刻，彼此依赖是爱不是负荷，能握着手就是感动的，是谁

1039。 现在是北京市。